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也是我觉得生活之中啊常常会有，不是常常啊，就是偶尔会有机会用到的一个蛮重要的治疗思路。就像前面我就说像五十肩这种病哦，我们用什么方，学经方的人其实面对五十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毛手毛脚的哦，就是学经方的人面对五十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是肩膀对不对啊，就是什么开葛根汤吗，或者开什么风湿的方子吗，就是如果开风湿的方子我想多少会有效，可是可能没有像父亲主这个方子这么有效。所以汉朝的张仲景说不定没有怎么再管五十肩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没有留下来很重要的方子、哦、所以这种时候就是父亲主的方可以补到一些他的不足。那接下来这个病呢也是跟肝郁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全身这里那里都在痛的时候要怎么办。其实啊，学过经方的人遇到这个状况第一件事情就会瞎掉，有时候瞎掉的意思是说看不会看到父亲主说的这个状况，因为学过经方的人是有职业病的，遇到这样的这里那里痛有时候就说哦，麻黄汤症麻黄汤症，因为他的痛法跟麻黄汤症很像，就是手啊脚啊这里那里都在那酸痛酸痛刺，有一点那种就是好像是伤寒的那种痛，那哪里不一样。麻黄汤症是脉浮紧，是一整片脉硬绷绷硬邦邦的这样上来，那这种肝郁的痛它的脉是弦滑，可是呢这个弦滑之脉的讨厌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冒的时候把脉，同学如果自己有自己的感冒的时候就会知道什么桂枝汤的脉是浮，对不对，也只是比你平常的脉浮一点点而已，那麻黄汤的脉是浮紧，浮紧你也会觉得就是比平常的脉有力一点点而已，就是那种微微的来断定，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有时候感冒的时候那个脉象没有那么的明显。好了，那如果你的脉变成弦滑的时候，以我们这种很粗的把脉手法，有时候会觉得哦，比平常的浮一点，比平常有力一点，然后就当浮紧开了。那你吃了麻黄汤就会发现没效，所以在身体感上面，这个东西跟麻黄汤会混杂。所以在这里，我可能要跟同学说，就是你在脉上面，在这种事情上面要稍微辨识一下，就这个到底是感冒还是肝郁。不过幸好你如果是麻黄汤还有其他的症嘛，对不对，比如说很怕冷啊或怎么样的，而且麻黄汤如果你要痛，要说这种痛啊，麻黄汤的那个酸痛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太武断，就是麻黄汤的酸痛跟肝郁的酸痛其实是有一些些分别的，但是那个一些些的分别我的口语表达能力讲不清楚，就是麻黄汤的酸痛你要说比较是一整条，然后肝郁的酸痛比较是东一点西一点嘛，就是勉强这样子讲，但是这样子讲不会很适当，因为你不能说麻黄汤没有东一点西一点的痛，所以临时遇到的时候可能还是靠把脉。而父亲主就是认为说人的这个全身这里痛那里痛啊，不要头痛就痛就头，脚痛就脚，你就疏肝，就是全身的肝啊，肝跟那个肝气郁结跟湿啊跟火呀、啊、一起去掉，那就都会好一些。我呢从前就是有过这样的这个病症过，是那时候算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也可以说有被上司欺负了，就是当你那种好像自己很不是很有意识的被人欺负的日子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变成全身都在发痛，然后那个时候呢有朋友跟我讲说啊，你吃麻黄汤，吃了以后一点都没有好，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回家，忽然想起父亲煮的这一条，然后就看到说哦要疏肝啊，那时候我根本已经对自己的病没有信仰了，我也并不相信父亲煮讲的话一定是对的，只是说感冒的伤寒的药都已经吃，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自己感冒啊没力气啊，这里痛那里痛这样的，可是感冒药怎么吃都不好。于是呢，我看到家里面我也懒得去抓药，就看到家里面有一罐消炎药散，然后就拿起来这样子吃一瓢，喝一点水，就是那种很不当一回事的那种吃。结果就吃一口好一点，吃两口好一点，然后吃两口好两点，就这样子，大概在一个钟头之内就全部都好了，就这样吃一口就好一点点。那个时候才让人觉得说，即使是一个看起来轻飘飘的加味消炎散，你用对地方也是很有效。不然好像全身都在痛，而我呢也有听过这个从前老同学有说，就是他有这样的病，就全身这样子痛，然后去看那种很有名望的名医，然后后来没治好或者怎么样。那像这样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对哈，有的时候这种病刚好是某一些人的死角，就如果不是傅清主这样子写，陈世铎这样子写的话，其实可能大家就会，就是如果是学习经方的人，对于这种病其实刚好是死角，那刚好我认识的人有人有过，我自己又刚好有过，所以会觉得好像还遇得到。所以同学如果遇到这种莫名的全身这里那里乱七八糟的痛症的时候，然后那东西跟感冒跟风湿又好像不是同一挂的，但是这位同学还是要记得一下啊，全身痛这个方要用。那后面时事秘录的这个治法里面呢，我想那种是类似的，就不用再看了。而如果是这种痛症，我们不说父亲主陈世铎派的话，一般的食方是用什么呢？一般的食方啊，当然还是以通气的药为主了。一般的食方是用金铃子散。对不起，里面就两味药，一个金铃子，一个盐胡索。盐胡索不晓得女同学有没有一点感觉，就有时候你吃了一些女妇科的药里面会用的，也有一些版本是写悬胡索啊，就是胡索什么，就是拉着牛鼻子的那个绳子，就是你能够在黑暗中牵一个牛回家啊，就是人的这个女人的这个下腹部啊，这些地方如果有什么瘀的地方可以把它拉通这样子。那金铃子呢是一个苦寒的疏肝的药，那盐胡索是一个很暖的通的药，所以加在一起啊，就是一起打成粉1:1，然后每次吃3钱，那也能够帮人的气疏通。那一般食方是用金铃子散为主，不过我觉得陈世铎父亲煮这个方算是很好用了啊，所以同学知道一下，遇到的时候可以处理。那李可的医案里面，他就把它再加几味药啊，全虫，我想他的全虫指的是全蝎，因为李可写到什么水蛭啊、什么盲虫啊、土鳖虫什么的时候，他都会直接写那个名字。那他就认为说里面还需要，他就讲到说，他从前用傅清主这个方呢，有时候很有效，有时候通常都很有效，但有时候不太有效。后来他又觉得这东西可能是有分左右，他又觉得这种不通哦，也有可能是右边的气不通，所以他开始在里面加一点治右边的气不通的药，然后让这个方子变得更有效一点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类似的思路的延伸的议题了，比如说陈世铎他辩证录里面讲说，如果有一个人呢全身都痛，可是呢只痛上半身不痛下半身，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是火郁在中上焦，所以用逍遥散为主的方子来治。好，所以同学如果以后听到痛症的时候，当然我想我们台湾因为湿气大，所以痛症关系到痛风关系到风湿的当然会很多，那痛风跟风湿经方是好用的不得了的，所以不太有需要学食方。不过痛风跟风湿人他自己会告诉你他有痛风他有风湿嘛，所以不容易搞错。那在那个之外的啊，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那至于说后面他的陈氏夺食湿痹弱这个内伤肝郁，它也是方子都很类似，就有一些药味的加减。那如果同学临症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方的时候，再去想一想啊，我大概用哪几味药会比较有效，或者你就乖乖的照他原来的任何一个方开下来看看。那接下来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筋缩。我们中国人非常基本理论，对不对？肝主筋，所以肝血不足的时候，人的筋会紧。那这个筋缩的这个紧呢、啊，同学，我希望大家不要跟那个张仲景里面那个发烧的那个脑膜炎的静病搞混，就是静病的这个抽搐啊、僵直啊，比较是往后面崩的啊。我们说脚弓反张嘛，整个人是往后面绷的。那可是筋缩的话呢，这个人的这个因为肝血虚啊，所以他这个筋缩的话，他的父亲主这个形容词是这个筋棘蜷缩扣搂而不能直立，就这个人这样的像好像这样前面缩成一团一样。那这样子的病你就需要疏肝养血啊。那这个只是呢，他的父亲主的这个治筋缩的病，这个药啊，有点怪。就是感觉是以我们现代人来讲，现代台湾人来讲，吃起来恐怕会撑不住，就是白芍、生地、玄参这样子放下去哦，但吃几天之后就只能拉肚子，然后其他事都做不了了。就是我觉得在处理父亲主陈氏夺方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时代的因素，就他的方子到底是清朝初年的方子，清朝初年的人好像气比较旺，比较耐得住那些滋阴的药物。那在台湾开他们这一派的方子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台湾人是超级阳虚阴实的体质，所以你用他们滋阴药一滋阴，剩下的阳气都被滋阴药吞没，然后这人就不能动了。所以在台湾开父亲主方的时候，比如说从前有一个同学的家人，我们他因为子宫肌瘤嘛，我们开那个父亲主那个有鳖甲有荸荠那个方子，然后呢他吃了之后就觉得好累好累，那我们就发现说滋阴药还是太多了，他的仅剩的一点阳气都被扑灭了，所以后来在那个方子里面呢放了几片附子，然后他就没有副作用了。所以父亲主的方子如果在台湾用的话，你可能要酌量的使用一些补阳药，就是有加一点肉桂啦，加一点附子啦来平衡，不然你单是滋阴的话，我们现在这些这个年头的我们哦，我们这些烂人啊撑不住，这个身体太不好了，就是不配吃人家的药。那这个筋缩这个病呢，我想我们如果在生活中，我觉得比较基本的就是，可能同学偶尔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身体怎么那么紧，就是好像整个人啊、哦、比较绷紧。那他形容那个当然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有些人他就是好像坐在这边，我们会有一种冲动，好像想要把脚啊，就是要翘二郎腿盘起来啦，手啊这样的，就是那种身体要缩的冲动。那我们这个年纪，如果是我们这个年纪，我想自己会认得出自己是筋缩。可是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他的筋缩是在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之中慢慢发生的，可能就认不出来了。你会说哦，我们家的这长辈啊，这几年啊看起来矮了好多、哦、就他从不驼背变成驼背。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有可能要归纳到筋缩里面。其实这种老人家的这种身体越来越缩的这个状况，你要调理的话，父亲主的这几个方都太，这个方啊跟下面陈氏夺的方都太猛，所以我引后面陈氏夺食湿痹露它的两则，它的下面一个方啊，就是当归、芍药、熟地、柴胡、白术、肉桂、白芥子，这个方比较安全一点，就是吃久了身体不会受什么伤。那前面的方子都太阴了，那一般我们台湾人是比较撑不住一点。那如果你说这个全身发紧啊，这个病一般的食方是用什么方呢？一般的食方是用大秦椒汤。 大秦姜汤是一个以养血驱风为主的方，我想什么老人家什么腰痛腿痛啦，什么这里酸那里麻之类的，其实我们如果不要开药开得很精准的话，就大秦姜汤就丢一罐过去让自己吃保养啊，大概是这样子在用的。那接下来他父亲主这边写到胁痛发热，他说如果你的肋骨又痛然后又发热呢，那肋骨痛关系到少阳区块对不对，又发热那就是虚劳热，所以那少阳区块的虚劳是什么，补中益气汤嘛，只是说用了黄芪的话这个汤头会比较燥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加了一些啊已经会让它变燥的药，就把黄芪去掉，然后就靠里面的人参的、啊、来让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气比较不会那么浮上来啊，但这也是不一定啦，因为这些方子其实我们胁痛生热基本上什么黄芪建中啊啊这什么的选择还蛮多的就是了。那接下来他说手脚麻木，手脚麻木呢如果是经方的话就是用什么雪碧的黄芪五物汤，那在这边他其实我对这个方子哦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兴趣，只是他讲到一个论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你之所以像因为我们说中风的前兆就是手上的什么前三个手指头容易麻嘛，对不对，然后麻了之后不久以后人就很容易中风，还有说其实手的大拇指会麻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手太阴肺经的气开始在退缩了，那如果你的脚的大拇指会麻代表是你足厥阴肝经已经能量不能到末梢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手其实针灸里面有所谓的开四关，同学有听过吧，对不对，两个合谷跟脚上的这什么太冲是吧，那这一个肝经一个肺经嘛，是不是合谷是大肠经还是肺经，大肠经，但是意思是有点像对不对，就是手跟脚的这个位置，那一个主血一个主气，你开针刺下去这人的气跟血都会好像涨潮一样对不对，就是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同样的如果你的手指头大拇指跟脚的大脚趾开始在慢慢变成麻木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气血都处在一种退缩状态，那这种退缩状态这个邪气就会很容易进来，那如果你处在我们如果处在这种体质的话，那到了冬天万一得到了麻黄汤症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脑溢血虽然在西医是说爆血管，但在中医会说是因为血中中了寒气才会爆血管，是不是，就是麻黄汤症会喷鼻血嘛对不对，就是它会因为血液有寒气会找地方喷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可以稍微我们大家参考一下。那他的这个方子是用这个四物汤啊，这种活血有一点补血效果的活血药里面加上驱风药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方法了。然后他下面一个说如果你是两手麻木可是人很累很疲劳呢，那这样的麻又算虚劳，然后用补中益气汤里面加五味子，也不是标准的补中益气汤了，它没有放当归，它放成白芍这样子。那接下来一串呢，就是我觉得他讲的不是说有错，而是我们的辩证会比较辛苦一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胃痛他吃东西都觉得消化不良，然后会满会闷，然后容易吐容易拉，这个是不是绝对可以算是肝陈脾肝气郁结，我肝气郁结我想是不能说是绝对的，它倒只是可能，所以接下来几则就是在可能性之中同学有个认识就好了，那其他的我也不敢多说，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辩证点，就容易拉容易吐怎么样，它可能是肝陈脾可能不是，不过同学如果遇到这种 吃了饭啊都容易拉肚子或怎么样的人的话，至少你都要把个脉，看他的脉是不是偏咸。如果是偏咸的话，就要从肝陈脾的角度去思考。那治疗这样的方子，我看我们班上同学有人，他这个状况是用什么柴胡桂枝干姜汤，是不是就是吃的比较好，是这样啊？他的实体散吃的比较好。好，所以就是掺杂东一点西一点的理由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病，它可能是消化系统本身的机能不够好，也有可能是肝胆之气郁结，所以肝陈脾。那这几个路子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同学大家都要有一点认识。当然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轴就《伤寒杂病论》，这样读过去很多方法同学都会熟悉。那在那些我们将来都会熟悉的方法之外，如果还要说有什么方法的话，就是这个肝陈脾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中医的历代可以说有很多方子是在处理这一类的状况的。那接下来比较单纯的什么凉血胀满啊、吐酸水，那个就是再去这样的方没有问题啊，就是知道一下就好。然后呢，他接下来他辨证路这个腹痛，他有一个状况说，一个人有一个肚子啊痛得不得了，然后凉血又觉得胀，那当然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用逍遥散啊疏肝为主，就是肚子很绞痛疏肝。那如果这个状态如果要放到经方的框架什么，那就是我们等到下礼拜我们回到正课就会遇到的一条，就是肝气郁结的人可能肚子会大绞痛。那张仲景怎么说？先给小建中汤，再给小柴胡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经方之中呢，小建中汤也是一个这个补脾胃又疏肝很有效的药。然后接下来这个陈胜铎的这个什么吞酸泄泻分支，这有点耍高拐，就是告诉你一些开药的方法。他说吞酸吐酸水这种问题呢比较是热症，可是泄泻是寒症，那如果餐一起出现怎么办？那就他就用一些疏肝比较凉肝的药啊，然后里面再加能够把水抽掉的药，就是一方面抽水一方面揉肝啊，这样的肚子就。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肚子是拉肚子啊，痢疾，然后后来那个拉肚子的这个痢疾呢，后来变成了好像拉下来的东西有点透明果冻状的感觉，然后到最后变成参脓参血的这种红白痢，那这种时候他会说，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发生的痢疾，蛮有可能是这个肝陈脾的，所以就用肝陈脾的肚子来治啊。就所以如果拉肚子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同学就稍微有一个印象，那如果真的变成他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要想一想可能会用这一路的药。那接下来他讲说耳朵肿痛流水流脓，那怎么医？那当然标准的版本就是柴胡剂嘛，因为耳朵发炎这种东西，经方的话也是用小柴胡挂一点什么药嘛，那挂什么你就随症挂嘛，需要消炎就消炎嘛，然后需要怎么样，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那他的话就是加了这个加了菖蒲，菖蒲的话是通九窍嘛，不只是脸上的七窍，下面两窍也通，那加了菖蒲比较能够帮忙通耳朵啊，就是一点使用的技巧。那耳朵痛的话，其实张仲景的经方哦，对于什么耳朵啊发炎啊什么流脓这种都没有什么提到，可是治耳朵的方子就算张仲景没有提到，学过经方的柴胡剂或怎么样以后，有学没学到大家都会凭直觉开得出来啦，所以这倒好像还好啊，没有那么严重。比较好像经方里面的药要怎么样拿去治眼睛，比较有一个另外的学门，要稍微学会一些转换的方法，就是眼睛的什么病是经方的什么哪一条经的六经里面的什么病，那可能还要有一点转换的技巧。但是耳朵的话基本上柴胡剂啊再做加减就用起来还蛮好用的。那接下来呢，他说眼睛痛然后干涩没有眼泪，然后眼睛红红的， 他说这是水亏而虚火上冲，于是他就在六味地黄汤这个补肾水的药里面呢，加柴胡白芍、当归跟甘菊花这种疏肝而且能够引到眼睛里面的药。这个呢，可能可以说是清朝人治疗干眼症的方子。那现在的人呢，这个方子我想有效率可能就不会太高了，因为我们这个年头其实台湾干眼症的人可是不少的哦。可是这年头台湾干眼症的人，你说他是阴不足吗？那就不太一定了。我觉得这年头台湾干眼症的人比较多是挂到真武汤那边去的，就是挂到真武汤镇的框框里面去的。可是这个至少清朝的时候面对这种事情的这个法是没有什么错的，就是补肾水然后能够把肝气疏导上来。那到了今天的话，就是可能要用补肾阳的方法才能让水气上得来。不过哎，同学啊，请问干眼症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疾病，还是是一个西药罐子才会有的疾病？就是干眼症是一个人平常就会出现的状况，还是说他必须吃了很多西药才有副作用，然后他变成干眼症？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我妈是后者。 是吃西药之后， 是吃太多西药， 吃西药变干眼症。因为我们家也是吃西药变干眼症。你们呢？啊，你家是自发的干眼症，对不对？那你觉得他是他是阳不足还是阴不足的干眼症？ 应该是阳吧，因为吃补药之后，就是没有 阳光。哦，那他吃的是哪一个补药？是真武汤啊、哦！哦，所以我看那些吃西药吃到干眼的人，也觉得好像是阳不足。可是吃西药吃到干眼的，你吃真武汤也没用啊！真武汤是多脆弱的药啊，就是跟西药碰上去之后，大概都没有什么药性了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啊，在路数上知道一下就好。接下来他讲一个病啊，就是有些人家里面有小孩会有吧，就是说是那个睫毛倒插啊，那个叫，那他就认为一般睫毛倒插即使在中医都会把它思考到外科的领域，不过在这里他提到说其实也有把它当作内科来治的可能性，就是当作你的这个眼睛啊是因为受了风邪所以它才会长乱掉，所以你要把眼睛里面的风邪慢慢拔掉，然后才能够它的肉才慢慢恢复正常。那从这个角度它就有这样一个方子。那如果有睫毛倒插想要用内科的方法医的，那就吃吃看了、啊、反正这药是有一点冷啦，就是整体来讲不太暖，那除此之外还算是蛮滋补的。那接下来啊，有一个腰痛，这个腰痛这件事情就比较特别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哦学中医如果听到腰痛大家都会觉得要补肾吧，对不对？可是腰痛有一些状况是不太适合补肾的，是这个状况呢，傅清主有特别两则谈到这件事情，而张仲景的《桂林本》的《伤寒论》里头也有非常类似的两则在提这件事情。那其他这中间的很多别的医家都差不多没有提及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只有这两派的人特别有讲到这件事哦，还算是蛮特别的。而这件事情临床上要不要紧呢？还蛮要紧的。我想腰痛有一些症治法，比如说金方用什么天雄散啦、肾气丸啦。那如果是傅清主有一个润和汤啊，那润和汤治腰痛，治那个虚症腰痛也是很有办法的。它是用地黄黄芪组，那这样子就是同时补这个 中间的这个肾，然后以及整个人的气的这个框架。那我觉得这都是很高明的做法。那不过呢，除此之外的腰痛哦，有两个状况我们要认识一下。我觉得陈世铎副教授他们讲的也是很清楚，很简单，辩证点很简单。他说腰痛有两种啊，有两种要注意的，一种是腰弯不下去的，一种是腰直不起来的。他说腰弯不下去的是湿气，是水；腰直不起来的是寒气。所以呢，那他这个要去湿气啊，要去寒气的方子呢，他都是用柴胡剂哦，就是用这个柴胡配防己的这个结构。其实防己啊并不是一个暖药，甚至可以说还本身还蛮寒的。可是如果当肾里面有湿有寒的时候，防己一点点就可以把那个湿寒逼出去。而为什么傅清楚他会选择用柴胡剂来处理呢？我想我们不用翻课本啊，就是我用说的就好。就是在《桂林古本》的六气篇里面啊，有讲到当一个人这个肾脏啊受到风邪干扰的时候，不是感冒啊，肾脏受到风邪干扰跟肾脏受到寒邪干扰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同学有没有一点印象，说肾脏受寒的时候，我们同学教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有提过，就是在肾脏受寒的时候是用桂枝加葛根汤把那个寒邪加出来。那肾脏受到风邪的时候，在桂林古本里面是用柴胡桂枝汤，就是柴胡汤跟桂枝汤加到一起来把这个肾脏的风邪拔出来。也就是好像说有什么邪气要从肾脏拔出来的时候，你用少阳区块去拔也可以哦。因为少阳区块在古中医的